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到底你想点？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乜嘢啊？你话我系正选，亦或后备啊？我敢问法，唔算过分啦。 两个前辈一起合作的一首歌，一套我很喜欢的广播剧。何嘉丽加上郑丹瑞的这一首《无可奉告》，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11，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前辈陪为你主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日子就来到2022年的5月19日星期四的早上了，农历就是4月19日的了。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66%的。 我冇阿顿尼，我今次嚟西班牙真系为咗公事，帮个女 model 影相。呢、這个情景就好似我哋最初认识咁，你话你唔中意影相，因为相机粗糙快，但你好中意企喺我相机前面，因为我影得你好靓。你的一颦一笑，我完全捕捉到在我眼里面，跟着你的一举一动，我毫无保留地落至到我怀抱。或者这样就是我的天分和我的才华，我可以令到任何一个时刻都变得最美丽最灿烂，就好像影像诞生在相机快门一开一合之间的刹那。今次在一部相机里面竟然看到你在西班牙街头出现，放多一部相机再看，你已经消失了。跟住我再望可爱的 model 笑了一笑，我知道你很聪明，你每次猜到的都很准，所以我知道我今次见到的不是我的错觉。不知道你猜不猜到我现在在想着什么。 你今天要走，我只得一个要求，别意临行时又回首，无谓说告别后，或许也可得好友，无谓再望我，我会哭哭着我流。需给我因由， 垂透，瞒着我好吗？我心已经伤得透，无谓再令我痛更多，爱伤狂流。 再兜后场呢一个，呢张都算好嘢，露天咖啡的挑逗。估唔到嚟咗西班牙呢几日，你已经偷偷咁帮我影咗二辑相，我都唔知道原来影相系咁好嘅，啲相名起得是精彩。其实你俾辑相我睇，都应该预先猜到，我唔会有啲咩讲。你知唔知道？我一向都唔中意企喺影相机面前，因为我唔中意俾任何嘢留低我一刻嘅情感同感觉。其实每当我影一辑相嘅时候，我真系会尽情去投入每一个过程。到辑相冲印完毕，我最后都会好好咁相起佢，留个纪念。然后我会再影过另外一辑相。 听紧嘅呢一首歌咧，大家都系好熟悉嘅呢一首叶倩文嘅歌曲啊。咁啊，当然啦，听到除咗有叶倩文嘅歌声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嘅朋友仔嘅声音，你认唔认得咧？冇错啊，佢就系郭富城啊，一听就已经知道啦。咁啊，带嚟嘅呢一首歌《你今天要走》嘅一个剧场版本啦。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2%嘅。 我见真。一直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嘅。咁又点？我都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所以你选择咗离开我。 冷风吹，心里空虚，借飞向远方。在无力伤心的人是谁？人渐累，情也渐累，停住了的心机却是醉。嘴边湿透是泪，没有勇气说再会又伴随，推不开心中的罪，留住你我放弃了负累，再拼命追。渡过的从前，今天过去， 明了原来曾令你真的太心碎，明白到心死不可再追。哦，面对当年情，真心说句，祈求完全原谅我当初的不对，在你离开的一刻说出情深的一句。 就由那一次你离开了之后，我每一个礼拜六都会回来这里，站在同一个位置，向着同一个方向一直在这里等，等到当一有风吹过的时候，我就会尽快跟他说我以前从来没跟你说的说话，总希望风可以将我说话带到你耳边，但是风从来都没停低过，从来都没细心地听过。 变湿透是泪，没有勇气说再会有伴随，推不开心中的罪，留住你我放弃了负累，再拼命追。渡过的从前，今天过去，明了原来曾令你真的太心碎，明白到生死不可再追。哦，面对当年情，真心说句，祈求完全原谅我当初的不对，在你离开说出情深的一对，唯一的一对，情深的一对。 对不住。 好多时候呢，即係要讲一句对唔住其实真係好难，同我爱你一样都係好难开口嘅，有时可以凭歌记忆啦，係咪？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5:22，带嚟呢有刘德华嘅呢一首情深的一句，会唔会一路听嘅时候个画面呢就係佢揸緊电单车嘅画面呢？除了一些电影的一啲嘅经典嘅场面之外，其实有很多广播剧的经典场面，虽然你没有看到，但是你听到之后，你的脑海里面就会出现个画面，就好像一条湿滑的公路，一个粗心大意的司机，这个画面相信在你的脑海里面一定有浮现过。 不知成为习惯，呆坐孤间的空间，似有意无意错过了时限。这残失人潮渐散，寥落街一点嗟叹，似转眼转了痛苦的空间。随着无言眷眼，心只想你可能仍再返，想你从无改变，再到这一晚，不懂如何习惯，驱走心里苦，虽然短暂，当你长离之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让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自成为习惯，爱错孤单的空间，似有意无意错过了时候，这残失人潮渐散，寥落街一点嗟叹，似转眼转脸痛苦的空间，随着无言倦眼，心只想你可能能再返，想你从无改变，再到这一晚，不懂如何习惯，驱走心里苦，虽然短暂。离此家便告别浪漫，每一天仍怀念你，怀念这餐室中等你，你爱说爱笑，爱与我同回味，你此刻沉沉睡脸，留下我呼吸，我总说最爱你都不知晓，随着无言倦眼， 你攰啦， 瞓啦， 唔好再想住我，我永远永远都唔会再烦你，你一定要尝试习惯度过每一个孤独嘅夜晚， 不懂如何习惯，虽然短暂，当你长离此家，便告别浪漫。 张丽瑾、郑丹瑞留给最爱的说话。仲有少少时间，听多首歌。这个时候我们有关正杰的歌声，有独白的歌曲，你记得你这一首吗？残梦 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地心可相同，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 有时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 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总统拜登出访亚洲期间，北韩可能会进行核试或者做出其他挑衅行为。沙利文说，美方情报显示，在拜登拜访亚洲期间，有确切可能北韩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或者测试核武。拜登即将会展开亚洲之旅，是他出任总统之后第一次出访亚洲，将会分别和南韩新任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又会和澳洲、印度和日本领袖召开四方安全对话。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早前就透露，拜登将会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启动亚太经济框架。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关闭三个月之后，星期三重开。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说，乌克兰人民面对俄罗斯的入侵，在美方的安全援助之下保卫了家园。美国国旗再次在大使馆升起。五使馆发言人说，初时将会有少数外交人员重返大使馆，但不会立即恢复运作。加拿大、英国等国家最近已经恢复大使馆运作。本港新增329宗新冠病毒确诊，几个感染群组亦都扩大，其中观塘、裕善、私房菜和上环食肆星月楼群组分别增加6宗个案。星月楼群组或者会和西环村、西苑台有关。卫生防护中心说，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之后，不排除数字有波动，会视乎一篮子指标决定会不会改动措施，强调会平衡市民需要和防疫的需要，呼吁市民不用争取一星期内聚会和吃饭，最重要是打齐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跌1164点，报31490点，标普500指数跌165点，报39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28.27， 瑞士法郎 0.989， 加元 1.289， 人民币 6.755， 英镑对美元 1.234， 欧元对美元 1.046，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16.06美元，卖出1817.1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初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算你，如我等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播景，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一切原是注定，因我跟你到任性。 你俾啲时间我，我真系会去解决噶。 咁几时啊？你话俾我知啊！ 原唱咧系许美静嘅呢一首《明知故犯》，曾经有好多嘅朋友翻唱过，不过我独爱呢一个版本，张新月、余文乐嘅《明知故犯》。有时咧翻唱歌曲唔需要将嗰、那个音乐嘅编排啊，或者将整体嘅唱法啦、啊，完全地就改变。有时加入呢一个嘅独白，或者将佢变为合唱，那个感觉已经系相当唔同噶啦。 我系咪等紧电话？我在等着谁？我还有谁要等？如果你现在打来，来电显示是不是见到你幅相，但是出了这部机之后，我已经没见过你。好在这部机没见过你的相。 因你仍能通天，多么英勇，连怎么关手机我也不告终，来一巴掌我会不会痛？我也想哭，可惜不够力回顾你是谁。难道你导致失恋的人被你累？你想知在谷底如何沉落去？未想到黑夜埋头，娱乐更空虚。原来你有心，但是我想问，日后也许不能再开心。失掉你，我已不会做人，如何还留另爱人？原来已伤心，但亦算好运，日后已不可能更伤心。纵使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做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 老师在张纸上面点了一点，问个学生你见到些什么？学生说我见到个黑点。老师说为什么你不可以倒转来想，我见到很大块很大块的白色。 跟见你是怎样呼吸空气，才知失恋方法踏过心如死。身边搭客很是你，原来你有心，但是我想问，日后也许不能再开心。失掉你，我已不会做人，如何还留你爱人？原来已伤心，但亦算好运，日后也不可能更伤心。之后我会去等，会遇着什么事能令我开心？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做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原来你有心，但是我想问，日后也许不能再开心。失掉你，我已不会做人，如何还留你爱人？原来已伤心，但亦算好运，日后也不可能更伤心。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做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无奈你永远爱你被我吸引。 关家姐关心妍嘅呢一首《你有心》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的清晨上嚟，当然就有钱佩佩啦，还有就是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 早晨啊，林医生。上个星期就跟大家探讨了胃癌，其实还有很多关于这个病还有很多问题都很想跟林医生继续探讨一下。我想知道香港人这么事务繁忙，成日都有胃部的不舒服，又听说说胃癌是 A 型的血的人是会特别容易患上这个胃癌的，是不是真的？ 香港咧，其實胃癌都幾普遍嘅，即係如果你根據 Hong Kong Cancer Registry， 即係癌症統計中心咧，佢嗰個病發率排第六啦，即係十大癌症嘅第六位，死亡率亦都排第六。咁但係你話係咪同血型有關咧？其實就冇乜直接關係，反而會同其他危險因素有關。 嗯， 咁呢啲危險因素咧，一啲咧就可以改變嘅，一啲咧就冇得改變嘅，即係 modifiable 同埋 non-modifiable。 嗯， 咁可以改变就讲緊体重啦，即係我哋都好几集都讲过话，原来肥胖啦过重呢会增加患癌嘅机会。咁喺胃癌亦都一样，咁其他嗰啲呢就祸从口入啦，譬如你食烟啦飲酒啦，咁呢啲绝对係会增加胃癌嘅机会。咁另外就係啲腌制食物啦，即係好多人话啊，点解日本啊韩国啊或者亚洲呢啲地区嗰个胃癌嗰个风险咁高呢，其实就会同饮食有关，因为大家都有留意，即唔系日日食鱼生噶啦，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反正好多人系食嗰啲植物啊，一啲腌制食物，咁呢啲系一啲致癌嘅物质。咁其他有一啲咧就系不可改变嘅危险因素，咁血型咧就唔系有直接关系嘅，不过爸爸妈妈传俾你嘅嘢咧，有一部分，譬如我哋话啲基因啦，或者嗰啲咧就会有机会增加嗰个胃癌嘅风险。甚至话有啲我哋少见啲嘅，譬如有啲朋友咧，佢细个患过癌症，譬如血癌啊、淋巴癌，佢要全身电疗或者啲骨髓电疗咧，而呢啲电疗嘅范围亦都覆盖咗嗰个胃部嘅话咧，佢长大就真系患癌嘅机会会高啲。 嗯， 咁其他都好少见噶啦，譬如话以前医治溃疡咧，胃溃疡嘅方法就好落后嘅，唔系食药嘅。要整个胃切除或者切咗半个胃，咁切咗半个胃嗰啲人咧，剩翻个半个胃咧，患癌个机会又高啲嘅。咁其他咧就系头先讲过嗰啲遗传因素啦。我哋胃癌嘅病人可能3-5% 嘅啫。 咁如果男女比例方面咧，喺香港嚟讲系男女比例系点，同埋个年龄分布系点样嘅咧？ 嗱，香港嚟讲咧，始终都系男性嘅胃癌咧系多过女性。大概就1:1.2到啦，而嗰个年龄分布咧，我哋讲紧咧，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譬如会唔会睇新闻啊，嗰、那个人20岁有胃癌或者30岁胃癌，胃癌系咪一啲年纪轻嘅病人嘅问题咧？咁但系其实实际数字就啱啱相反，胃癌同其他癌症一样咧，都系一啲年纪大嘅病人，即系老年嘅病人多啲。咁佢最高发嘅时间咧，大概都系60至70岁嗰啲情况。咁你话好年轻生癌、胃癌咧，其实相对地反而就少啲嘅。 头先你曾经都讲过啦，话即系如果切过个胃嘅朋友仔咧，就可能即系会特别容易诱发呢一个嘅胃癌啦。咁如果个胃出现癌症，又可唔可以即系将嗰个有问题嘅胃部去切除，然之后根治呢一个胃癌嘅咧？ 嗱，绝对可以嘅，因为实际上。胃癌唯一的根治方法就是手术切除，就不能够说不做手术根治个胃癌是不得的。所以如果它是局部的没走散的，那我们目标就是做手术去切除，达至一个根治的效果。 你剛才所說是唯一的方法，我又聽說過說有這個地中海飲食就可以減低患這個胃癌的風險的，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其實我們在之前不同的集數都說過一些飲食的療法，但是如果你說 用于预防嘅，即系一啲良好嘅饮食习惯咧，系有帮助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用于致癌咧，佢嗰个因为饮食嗰个力量啊，同埋嗰个影响咧，始终系一啲好长时间嘅事，就唔适合一啲已经患咗癌，你靠饮食去控制或者治疗个癌症噶啦。咁所以切切实实咧，实际啲都系要用翻药啦、手术啊，甚至电疗去帮手啦。 咁如果听你咁讲啦，即係话我哋即係如果患有呢一个嘅胃癌嘅朋友就係要快咯，因为你讲緊用手术治疗係叫做唯一嘅方法，如果当佢扩散嘅时候就冇得医，可唔可以咁样讲呢？ 手术係根治嘅唯一方法，咁但係扩散呢就并唔代表冇得医嘅，不过未必係根治咁嘅情况。咁我哋讲緊即係而家啲药物进步啊，唔同嘅疗法进步呢，其实在不可以根治的病人族群之中，其实都有一部分人可以达到一个与病共存，或者那个肿瘤可以一个长时间控制的情况。 与病共存的意思是即是可以完全没有事的个癌细胞去瞓咗觉， 即是不活跃，没有再转差了。但是当然就不是说你停晒手在家，那个癌症自己会慢了下来。那我们其实都要靠药物啊，标靶药啊，甚至一啲免疫治疗嘅方法去帮手咁样啦。咁但系各个肿瘤其实嗰个特性都唔同啦。咁所以开始咗治疗之后咧，就都要睇翻佢个体质啦，佢自己嗰个毒性嘅情况，同埋要定期检测，咁去睇下到底嗰个治疗嘅方法加啲啊、减啲啊，甚至话可以维持一个好低强度嘅治疗，令到个病人可以重头一个正常嘅生活，真正达至一个与病共存嘅情况。 咁胃癌方面嘅死亡率又系点样嘅 咧？死亡率咧，如果你睇翻我哋 Hong Kong Cancer Registry 最简单咧，一年咧就大概有1200个新症啦。如果死亡嘅人数咧，大概有600几个。咁如果你除翻咧，其实好笼统讲系啦，大概一半人都会因为胃癌死亡嘅，即系如果确诊咗癌症之后。咁都幾高㗎嘛。如果你對比返譬如乳癌嗰啲，呢個數字呢係 0.2 嘅啫，即係 20% 度。咁但係佢又唔係最差喎。如果你講緊胰臟癌呢，呢個數字去到 0.8,0.9。 咁所以呢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有咩問題嘅時候呢，最緊要嗱嗱聲就搵個專科醫生去睇啦，因為如果唔係呢就真係自己嚇自己。同埋呢有多時候呢我哋都講即係最緊要呢就係嗱嗱聲去決定好你嗰個治療嘅方法，然之後呢就對症下藥嘅。嗱，我曾經亦都聽過一個呢坊間嘅傳說講呢，食隔夜餸呢係會增加患胃癌嘅風險㗎噃。咁究竟有冇啲咁嘅事嘅呢？ 其实隔夜餸又好，或者一啲腌制食物又好啦，入面都確實会有啲致癌物质，譬如一啲我哋叫 nitrosamine 嘅东西。咁呢个系即系证据系存在嘅，甚至话你会翻热啲餸啦，有机会喺翻热嘅过程之中咧，亦都制造咗一啲致癌物质。咁所以今时今日咧，即系最好就系食啲新鲜嘅食物啦，尽量少食呢啲隔夜餸啊、翻热食品啦，或者一啲腌制食物咁样。 咁即係话如果你係需要分开嚟食嘅，就唔該分开嚟煮，唔好一餐煮埋两餐啦，係咪咁讲呢？ 係啦，不过讲就容易嘅啫。 係呀，我哋啲做主妇嘅咁倒咗佢就好嘥㗎嘛，係咪？ 係啦，煮返个適当嘅份量 囉。咁如果即係中国人啦，好多时候我哋有啲叫做萬年嘅汁嘅，即係类似你讲緊腩汁啦，又或者係一啲卤水汁啦，呢啲真係可以用好耐好耐都得，咁咪即係话好危险囉。 其实呢啲我哋都尽量避免嘅，即系大家都讲，即系利口就不利身啦，都唔系好食。咁你话系咪完全要戒晒咧？我相信又唔使嘅。不过即系我谂尽量减低，你唔好餐餐食或者定时食咁样啦。 咁其实有啲咩烹调嘅方法对个胃系最好咧？系咪烚熟佢，乜嘢都唔落就最好咧？ 其实系嘅，少油少盐咧，呢个就系大道理嚟嘅，系啦。不过当然你个身体同埋心理上，你都要适应到呢种味道先得啦。咁我谂咩，即系现实都要平衡个生活质素嘅。 最紧要咧都系要食得开心啦。咁啊，有时嚟讲一餐半餐冇问题嘅，但系如果长期食，咁个问题就会出现啦。 系啦，系啦。 好啦，今日咧唔该晒林医生，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病症继续探讨下咯噃。拜拜， 拜拜。 爱与情似场梦， 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是孤单等你，在深宵躲冰冻，若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凌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完尽在你与我之间。着烈风，感觉不再相同，热爱今天已是冬，爱与情似场梦，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是孤单等你，在心宵躲冰冻，若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懂，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天的弱势，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缘尽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我早知相爱是难永远， 相爱是难永远， 但我真心已断送。 播放了很多劇場版本或者是獨白的歌曲，突顯到我們做 DJ 的朋友的聲音真的很漂亮，當然我不是說我，當然是說我一堆的前輩，好像剛才一路今天播放的鄭丹瑞、何嘉麗、張麗瑾、黃偉君、林珊珊、余曾，包括還有剛剛播放的這一位朋友周慧敏的歌聲、還有他們的獨白的嘅声音，真系觉得好舒服，好舒服啊！带嚟咧有周慧敏嘅呢一首《孤单的心痛》，够唔够喉咧？今日嘅独白歌曲或者呢啲剧场版嘅歌曲够唔够喉咧？唔够喉唔紧要，听朝早仲有清晨爽利，佩佩准备咗另外一啲嘅独白歌曲送俾大家嘅，希望听朝早喺同样时间咧再见到大家啦。咁当然啦，临走之前咧都要睇下你啦。咁今日天气咧都 OK 嘅，比上个礼拜冰冷冰冷咁样落雨咧，我觉得今个礼拜都应该 OK 嘅。咁啊，虽然都会有啲雨啦。 不过咧都系会有少少阳光，咁而且气温咧最高都系去到27度啫，咁所以咧相当唔错啊。不过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4度啊，相对湿度63%嘅。咁啊，社交距离又再进一步放宽咯，大家咧就可以把握呢个机会。不过都系嗰句啦，做好防疫措施，人多嘅地方真系千祈唔好除低你嘅口罩，同埋多啲就系洗手嘅。好，望个钟，转头有6:30嘅新闻简报。咁啊，听朝早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美股收市显著下跌，道琼斯指数跌超过1000点，纳斯达克指数同标普五百指数跌4%至接近5%。受到零售股急跌拖累，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鹰派言论亦都令大市进一步受压。道指收市报31,490点，跌1,164点，跌幅接近3.6%。纳指收市报11,418点，跌566点，跌幅4.7%。标普五百指数失守4000点，收市报3,923点，跌165点，跌幅4%。道指同标普五百指数都创咗2020年6月以嚟最大单日跌幅。美国总统拜登说强烈支持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拜登在声明当中表示热烈欢迎并大力支持这一次的历史性申请。他又说美国将会和芬兰以及瑞典合作，对共同安全的任何威胁保持警惕，在两国申请过程当中阻吓和对抗侵略或侵略威胁。拜登将会在星期四在白宫同到访的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以及瑞典首相安德松会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方有信心瑞典同芬兰最终会加入北约，而土耳其的担忧可以解决。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法院审讯第一宗涉及战争罪行的案件。21岁俄军士兵承认杀害一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审讯在基辅一个法院进行，被告希希马林承认今年2月28日在乌克兰东北部一条村开枪射杀一名62岁的男人。他被控犯下战争罪行和预谋杀人，可能被判终身监禁。检察官说，希希马林和其他4名俄军士兵偷走一架私家车，当他们揸车进入一条村的时候，见到一名踩单车的居民正在讲着电话。希希马林被命令开枪杀死那名平民，阻止他通报有俄军士兵的出现。克里姆林宫早前就说没有这宗案件的资料，又说俄方没有外交人员在乌克兰，提供协助的能力受到限制。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初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19日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实施，餐饮处所堂食时间延长到晚上12点，宴会人数的上限就提升到120人，酒吧、酒馆、浴室、派对房间等重开。阵间听听各相关行业的意见。 本港昨日是新增32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几个食肆感染群组的确诊人数持续是增加。有感染及传染病专家估计，随着社交距离措施今日开始再放宽，确诊的宗数或者会反弹，稍后会同大家分析。 影响17万公务员的薪酬调整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公布，在扣除递增薪额之后，高中低层的净指标全部都是正数。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将全盘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再作决定。我们就问过公务员团体和人力资源顾问的意见，一阵听下。 今年的中学文凭试所有笔试已经是完成了，总共是有44个